第二十三拜，一心观理，一诚了义，万善同归，繁盛齐收，利钝细披，钝该八教，圆摄五宗，横超三界，净登四土，一生成半，九品可接，十方诸佛同赞，千经万论共止，宝王三昧，不可思议微妙法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拜法门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就是赞叹这个法门。如果对于这一段弄清楚了，我们对于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万牛莫挽呢，一万个牛拉你也拉不住了。一胜了义，万善同归，繁盛齐收，利钝细披，钝该八教，圆摄五宗，横超三界，净登四土，一生成半，九品可接，十方诸佛同赞，千经万论共止，宝王三昧，不可思议微妙法门。赞叹这个念佛法门呢，所以大家应该啊，对于自己这个念佛应该深信，还应该欢喜呀，欢喜自己能够信这样一个法门，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法门呢。这个是一圣法，这在佛法之中分类，这是最高的了，一般都是三圣法呀，阿罗汉、声闻、圆觉、菩萨，这叫三圣法。圣是做个譬喻呀，你就是有叫做车子的工具，你要有一个交通工具。你以什么为交通工具呢？是不是啊？做个譬方，小圣、大圣都是譬方。小圣者就是说，是你所运载的小吗？大圣者，大的列车可以运载无穷的人啊。这个一圣，最后说的法华是典型的例子，是一圣法，它不是三圣啊。它这里有个譬喻，火宅喻，就有人说读法华就好像读故事，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之中都是说了极深的法。这个火宅喻就是说，是一个父亲有些儿子，这些儿子不很听话，在房子里贪玩，这房子里头很多毒蛇，很多虫虫，很多不好的东西，而且房子着火了，父亲喊儿子出来，孩子们在里头贪恋里头不肯出来， 所以火宅是这个譬喻呀。这父亲就跟他孩子嚷嚷， 你们快出来，我外头有一个好玩意儿，有羊的车，有鹿坐的车，有牛的车，你们出来可以玩这些车。 孩子们听到有这些车，纷纷都跑出来了，都跑出来了，房子烧了，孩子们得救了。先是父亲在那儿喊，有三个车，就是譬喻这三圣法。那个羊车是阿罗汉，那个鹿车是圆觉，那个牛车是菩萨。实际上并没有这三个车，父亲是不是说了瞎话呀？没有。出来之后，父亲很高兴，儿子都被救了。首先是儿子被救了，但是他给大家一个什么呀？给了大家每个人一个大白牛车，方广平正，其疾如风，种种的庄严超过孩子们所能够想象理解的那些个羊车鹿车。所以这个就是譬喻，那三个车子是三圣法，是佛的一种全说。因为孩子不肯出来，所以就这么说，你孩子能够听话出来了。既然出来了，听了父亲的话，父亲所给你的东西超过你所希望的。大白牛车，譬喻一圣法，都是大白牛车，就都是叫你成佛。所以一圣法就是都成佛的法，不是小圣法。现在东南亚他们小圣法和这个大圣法是有差别，而且是相当大的。了义，佛有四依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这叫四依里头的佛的教。刚才说小教、始教、中教、顿教、圆教，刚才说不同吗？有的没有说成佛，有的说三大阿僧祇，有的说禅体不能成，有的说禅体也能成。在这许多不一致的地方，你是听哪个经的话呢？佛早就告诉我们了，你要听那个了义教，依止那个了义的教，不依止这个不了义的。都是佛经，所以现在也是，都是和尚，或者是都是活佛，他们说的东西你听谁的呀？常常会有矛盾呢。所以有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就是你要知道哪个是了义，哪个是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说诸法实相的 是了意呀。他没有谈到诸法实相是不了意。不了意的，你就是这两个如果不同，那这个不了意的不要听，听了意的。虽然两个相反，那就舍弃一个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法门是了意的呀。所以偶意大师说，我们这个能愿所愿，能念所念，能生所生，种种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呢，都是实相的正印所印出来，完全都是合乎实相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本体，我们是以什么为体呀？以什么为体，就是以实相为体。大圣无量寿经，本体就是实相，所以这是一个了义的法门，了义的经典呢。万善同归，入这个大海呀，所以世界的一切河流完全都要归到大海里头啊。你行一切善，你最后如果这个善要得到了果实，就是你流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，这是万善真正得到了归宿啊。万善所同归的最理想的归宿就是这个，以这个一圣的愿海作为归宿。所以文殊普贤都在求生极乐，凡圣齐收，凡夫跟圣人都收。所以一个法有的是刚才说适合于凡夫，不适合于圣人，适合于圣人，不适合于凡夫。而这个法是圣人凡夫都适合。十地菩萨地地菩萨都不离开念佛。说到凡，凡到什么程度？凡到忤逆都可以往生呢。还不止如此，畜生都可以往生呢。过去有很多记载，夏老师就遇过一个老鼠往生了。他在闭关的时候，他也是穿着和尚式的那两个大的鞋，坐着念，起来穿上鞋就绕，绕佛。一个老鼠，夏老师起来念佛，这个老鼠就跟在后头。念完佛，回来坐下之后，脱了鞋。这不是两只鞋摆在这儿吗？中间这儿有个空档，老鼠就坐在这儿。起来之后，老鼠跟着转，你坐下，老鼠就坐下，习以为常了，天天如此。一天，夏老师起来之后去走，老鼠没有跟。夏老师心想说，今天怎么不动？就想惊动惊动它，还都 做一点声音， 好像你恐怕是睡着了，还是怎么？还不动，觉得有点不同了。再一观察，往生了，端坐，坐在那儿，往生了。所以，动物一样可以往生啊。还有庙里头那个鸡，跟着和尚绕佛。有一天，忽然间，鸡叫了一声，飞到窗户边上，提起一只脚，金鸡独立呀。打太极拳不有个金鸡独立吗？金鸡独立，鸡会这一招招数，提着一个爪子，也就是它冲着西，提起一个爪子，单合掌，鸡不能双手合掌，否则它就没有脚站着了。金鸡独立，提着一只脚，冲着西叫了一声，化了，往生了。所以畜生也跟着念佛，也可以往生。这个救度之谱啊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这个恩德，而且说众生同样有佛性啊，我们不能小看呢。不能看见他现在不会说话，不会什么，他同样有灵性，而且那个灵，鸽子就比我强啊。你从南京把通信鸽，把它坐飞机装来，你把它在这块放开，它能自己飞回南京。它从磁的感觉，地磁的感觉，他能知道辨别这个方向，这比我聪明啊，我不可能。一个地方我就找不到，有的时候第一次去，第二次要找还是很费事。所以繁盛其收，利钝细劈。不管你是立根是钝根，确实根气有立有钝呢。有的法适合于立根，有的法钝根也行，但是立根就不想修啊。而这种法，立根钝根都适合修啊。顿该八教，佛法可以分为八教，就是藏、通、别、圆。藏就是小圣，通教是小圣和大圣共同的教，叫通教。别教专是讲大圣法的，称为别教。圆教，法华、华严是最高的教。藏、通、别、圆是四种，还有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，又是四种，就八种了，称为八教。顿教就是顿法。刹那计可以成功的是顿法。渐教那就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是无数的劫呀，是要经过无数的劫才能成功啊。三个无数的劫啊，是渐教。秘密就是没有说，许多 很高深的东西，言语不能表达了。譬如像禅宗，许多他没有明说，没给你说破。还有很多禅宗开悟之后，我是感谢老师，我不谢谢他别的，我只感谢他不给我说破，要自己参呢。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假真呢。眼睛是看的，耳朵是听的，这都是门。从门进来的东西不是你自家的宝贝，要从自己心中流出，这是宗门的主张啊。这八教之中，这就是秘密。不定，就这个不是单纯的只属于某一类，可以有这种性质，又可以有那种性质，称为不定。有很多它是可以变化的，包括的因素比较多，就称为不定。所以把一代的实教可以分为这八个方面。但是这个称名法门，这八个方面的这个教都包括在内了，所以叫顿该八教。元摄五宗，禅宗一花五叶，在印度一代就传一个，衣钵传了就得衣钵。释迦牟尼佛的衣，释迦牟尼佛的钵，表示这是证明啊。得到衣钵，一代传一个，一代传一个。那达摩是王子，是王子出家。我看见过一个王子出家，大概是不丹的王子，在西藏出家了。他跟着亲尊活佛到重庆给大家修法，跟着活佛仪表很好，确实不俗啊，王子。所以不但古代有，现代有啊，王子出家。有很多人在哪儿给王子他顶礼，不大如法，因为师父在，不应该给别人再顶礼了。有很多人，有时候他只想到一个方面，王子确实很庄严。以上是顿该八教。五宗呢，就是这个，达摩是王子。达摩就是看见东土有大圣气象，印度在我们的西边，他所谓的东土就是我们的国家，看见我们这儿有大圣的气象啊，拿着衣钵就到中国来了。谁知道跑到梁武帝那儿，梁武帝不理解呀，到北边，北边也不理解，所以就在嵩山少林寺免毕。后来碰见二祖，就传，传到六祖，到了六祖，这一花五叶，这才大圣。所以衣钵不再传了，可是广泛的传法了。五宗就是禅宗的五宗，这五宗就是临济宗，现在最广的 是临济宗，所以临济儿孙遍天下。一般说，和尚，你是哪一宗？临济宗。第二个多的是曹洞宗。曹洞宗在中国虽然是有，衰微到极点了，日本还很盛，所以日本是曹洞宗。第三，维养宗。第四，五，云门宗、法眼宗。这个就名存实亡了，过去都是极盛，所以现在国际上把禅宗认为是中国的，对于我们是个光荣，实际都是印度来的，达摩传来的吗？不是我们自己的。把道教和禅划归中国，这个道教，现在这些气功师哪里是道教？不是，道教的糟粕都没有，只能称为气功师、养生家而已，不是老子的东西了。一个姓潘的，他说是圣约翰毕业，父亲是个银行经理，他就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工作，专门研究易经。法国的一个道教代表团来了之后，到了上海，找不到人招待，哪里找道士去呀？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道士也衰极了，就把这个潘先生请去了，陪着他们座谈呢。他就问他，你们道教怎么样？他当然说不出来了，道教现在没有了。法国人很惊讶，怎么搞的？道教这么好，你们国家的东西，你们这儿没有了？人家惊讶极了。老子、庄子，这都是在中国，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老庄、有孔子，我们佛教的大乘佛法在中国接受得很好，就是如此，就是这个基础很好，有这个基础才能提高啊。孔子在《易经》，易经系辞上，无私也，无为也。无私无为，其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在其然不动之中，一感就通啊，这跟佛法很近了。正是因为有咱们中国这些圣者，所以我们中国的古老文化是光明的。现在有些谬论，说中国文化不行，要学西方，全盘学西方。方礼之也是谬论，这都是对于中国的文化认识不足啊，应该那很好发挥的，不是东方文化没落了，不行，一直不行啊，而是一贯的没有受重视。这里讲到五宗呢，这个就是禅宗的五宗。然而，在念佛法门里头，原设了五宗啊，这就是把禅宗的这五宗就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了。 正好是偶益大师所说的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，只要你老实念呢，就在里面呢。有人问莲池，如何融通禅宗与净土？莲池大师说，若待融通是两物，如果等着去融通，那就是两个东西了。他不答复你如何融通，他说如果需要融通，那就是两个东西了。那么现在就是本来就是一个，干嘛要融通呀？实际就是这样一句话吗？所以禅境本来是不二啊，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斗争牢固的时候，大家就是要门户之见呢。所以有很多很多是门户之见产生了门户。禅宗就是反对其他的宗，密宗也反对，都是一样门户之见。在禅宗，我是某个师父，我就反对你其他师父的一些禅。密宗也是如此，个个这样，所以斗争牢固啊。现在就是这样，一句佛号是顿该八教原摄五宗。我在20岁的时候，那天不是说吗，那个郭兆明他说是去看见台湾的情况，他说中国的1000多年的佛法不是正法。我说这是我在17、18岁的时候的思想，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些大居士大和尚还是勾心斗角还是机心呢，宗派呀，种种概念呢，世间这一些考虑一点不减少。我当时错误的想法就跟郭兆明他那一句话一样，那个佛教不灵了，没有用，念了佛之后就都是到这个水平，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。所以产生一个错觉，我在20岁的时候，大学3年级寒假考完之后，看到《金刚经》，那就是醍醐灌顶了。这个安乐，那个轻快，是没有法子形容啊。这就明白呀，不是佛法不灵，而是大家对不起佛法。这个无助生心，当时我就体会了一个无助生心，凡夫办不到啊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要到地上菩萨才能办得到啊。可是刚才我说念佛这么殊胜，要讲出点道理来，不能就口头上说好，不行啊，要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这道理就是无助生心呢。怎么回事？我当时就觉得，你这个念佛，你什么都不想，就念佛了。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。别的都不想了，别的就无所住啊，没有住在工作上，没有住在地位上，没有住在金钱上，没有住在男女之间上，所以一切事情都无所住啊，也没有住在什么要成佛要什么什么的，都没有，法上也无所住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可是这句佛号不断，这个心是生生不已，是没有断灭，没有死啊，所以无住生心。你在这念佛里头，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个明白，是自个儿这么琢磨的，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去达到啊。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对的，当时并想，如果要是念咒就更好啊。为什么会更好？你这个念佛有佛字，但是现在对初级来说，还是有个佛字，你起恭敬心呢。那个时候就是要全放下，连佛也放下。我那时候的想法，佛也放下。佛也放下，你有个佛字就不大容易放了。你那个咒连佛也放了，真正的无所住啊。可是此心还不乱呢，那是我第一次看经纠正了我的错误。所以这样来看，六祖就是在无住生心上开悟的。第一次他是在客栈里头，给客栈里头挑柴送柴。第二天客人跟那儿念经，他在旁边听。第一次就是这个，听到无住生心，就问他，你这是哪儿来的？回答说黄梅，他就要取黄梅，大伙儿就捐钱给他。他还有个老母亲，买些柴买些米让人家照顾母亲，他就走了。到了五祖那儿碰见之后，这是机缘，五祖给他说法，又是说到无住生心，没有说完呢，但他就第一遍听到这儿，他就超过神秀。神秀能够讲12部经论，500个人，人人都知道有神秀在，当然他得一波，我们无份，威望非常高啊。这么一个苦力，还不是和尚，在庙里做工，南方人，少数民族，那个吴族管他叫格辽、蛮子、文盲，他就是无住生心就得衣钵吗？他真正的开悟了，武宗不就这么出来的吗？那么武宗就是这么出来的 你念佛人，你自然而然，不知不觉就暗合道妙吗？不管你是谁呀，老太婆，你只要这么念去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了，这一句老净念相继，就暗合无住生心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叫明合道妙，这是暗合道妙，它不知不觉就合了道妙。明合跟暗合都是合吗？所以不可思议呀。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原设五宗呢？这就是像上面所说的。当然这个真正要说，那佛与佛才能究竟，我只有体会到这个地方。所以八教五宗都在一句佛号之内呀，是横超三界。我们刚才说那个虫子横着一咬就出去了，别的法你要竖着咬啊，这横着咬，净灯四土，极乐世界不是四土吗？常极光土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繁盛同居土，一登就登四土啊，直接就登了四土啊。你登了繁盛同居土，那个繁盛同居土跟常极光土也不是隔裂的，所以生繁盛同居土就是时间嘛。你现在还没有断惑，到了时间你一定是要登常极光土。时间是人类的错觉嘛，所以不要在时间上把它看死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念公超然而笑，一生成伴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还是不大懂。有人说密宗是一生成就，净土正是一生成就啊。我曾经问过贡嘎上师，现在学密的人他是有意的标榜自己呀，来压低净土宗啊。我就说往生净土算不算密宗的极生成就？贡嘎上师很负责任，你说的是哪个净土？后来贡嘎上师的汉话说得非常好，我们这个对谈很畅，话稍微说得慢一点，他直接用汉话说，比人家翻译强得多，经过翻译七折八扣了。他说你是哪个净土？我说的我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。贡嘎上师说那就是极生成佛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一生补处，没有再要别的生了，最后都成佛吗？这一生完了，那一生就是这一生，九品可接。 你可以升到九品，但是上品上升是什么情况啊？上品上升，你当时随佛就到极乐世界，就可以分身到十方的世界听法，得种种陀罗尼，你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变现种种的身，去救度众生。上品上升是大菩萨，当然这个不是很容易的，这种上品上升都是带脚虎的事情吗？有禅有净土的人才能。十方诸佛同赞，刚才我们拜了十方的佛，十方的佛都在赞叹这个法门呢，这一行难信之法，劝大家信受嘛。所以十方诸佛异口同声，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在那儿劝大家呀，在赞叹这个法门呀。千经万论，多少部？一千部经，一万部论，都给大家指明方向啊，共指啊。所以法相宗，这在中国第一代祖师是玄奘，第二代祖师是窥基，玄奘就翻译了《阿弥陀经》，窥基是第二代，他就做过《阿弥陀经》注解，叫做《阿弥陀经通赞书》，这次净空法师也印出来了三种，把弥陀书钞、弥陀要解和通赞书印出来了。他这个用心我知道啊，就是你看看为识的人，他这不也是做这个净土宗的注解吗？忏云法师来，他看了这个通赞，他觉得不很突出，他觉得唐朝人窥基法师比不上莲池大师和藕益大师，他这个用心是好的。如果我见着，我就跟净空法师他提一提，把这四个印在一块儿，把那个圆中钞印进来，弥陀书钞、弥陀要解、弥陀圆中钞，底下再印上窥基的通赞书。窥基的通赞书就是这个作用。你这个法相宗的祖师，他在赞叹净土呀。所以现在法相宗很多人他们轻视净土，这就是忘本呢。宝王三昧，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，这是个王三昧呀。念公举着手中的静修解药油印本子，对着面前的居士们说，所以你这个本子翻过来就是宝王三昧忏，这个忏就称为长寿忏，也称为宝王三昧忏，就是这个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，它是宝啊，宝中之王啊，所以说 是王中之宝，宝王，既是宝，又是王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总之，宝和王两个字本身就说明问题。王是高出一切，宝是最可贵的，最可保重啊，是这样的三昧呀，宝王三昧呀。还有说许多三昧，有的三昧能消嗔，有的三昧能消贪，有的三昧能消痴，有的三昧能消过去的业，有的三昧消现在的业，有的三昧消未来的业，只有念佛三昧消一切，所以是宝王三昧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广读经论，就这么自个儿随便听听，道听途说，好多是有害的东西，自个儿在辗转传说，误人误己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宝王三昧，不可思议微妙法门。宝王三昧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，这个微妙之处是思想与言语所不能及的，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呀。所以华严称为不可思议，阿弥陀经里头也有不可思议，诸佛称赞的不可思议的法门。所以华严经、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就是大本、中本、小本的区别。华严是大本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。华严大家都说经中之王啊，经中是最尊的了，阿弥陀经也是如此。